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呢一个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啊 ，My Radio 同埋粤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呢一节咧就想讲讲啲 Christine 有货金喎， 系阿太阳都有， 佢话你今日好靓， 太阳个货金话你今日都好靓， 闹嘅闹金主啦，闹金主，即系琴日唔靓，咁 琴日冇做节目啊嘛， 哦咁样，即系礼拜一唔靓，礼拜一唔靓， 冇 咁冇货金俾我话我靓嘅，即系我唔靓， 我唔系啲咁嘅人，我唔系啲咁嘅人， 我咧我冇话我靓嘅喂。只是说你们漂亮的，没说我漂亮的，喂 你是星星星， 我不是的，星星星是 Christine 的名字前面的，我没有话说的，喂搞错啊， 为什么不留言啊，浪费了机会 speechless 啊，对于我那就但也感谢金主的，多谢金主的支持，那就这一节讲什么，这一节呢想讲讲就是要时报真的想些方向，尽量搞多些同性恋的先，因为呢就出咗單嘢都几撚好笑嘅，咁样呢就係呢一个咁样嘅大家知道电影版美女与野兽就嚟上啦，咁样咁就大家都期待啦，都好期待好期待苗栗啦，咁样期待 Emma Watson 啦，咁样咁都好靓嘅，其实啲产品就已经出晒嘅，周围都有嘅，我想讲美女与野兽嘅尤其是饰物呢首饰呢係唔撚同牌子都有啦，係多撚到爆炸咁样，咁基本上就已经赚撚緊钱㗎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呢咁就新一套嘅真人电影版嘅美女与野兽呢都嘅期待值都几高嘅，就同埋就华丽啦华美啦，即係你都想象到啦，技术亦都进步咗好多啦，咁样咁就当年嘅动画版本咧，喺即系迪士尼嘅动画电影，亦都相当之受欢迎啦，咁样。 跟住再翻制一次 3D 版。 咁呢一个咁样嘅真人版嘅迪士尼嘅真人版公主计划咧，都相信会继续一路杀落去嘅。如果呢套成绩好的话，上次佢咪整一套灰姑娘嘅， 咁都好睇啊！ 灰姑娘我屌捻到扑街， 唔系我觉得好睇。嗰 条婆嗰条八婆咧，嗰条八婆咧，即系佢都呈现到嗰条八婆，即系嗰只嗰个咪嗰个啊！你哋。你哋又去啊！你哋去屌鳩，你哋去屌鳩 TVB 個節目唔撚屌鳩嗰個 Cinderella 嗰個八婆咪仲撚拜金扮撚曬嘢死綠茶屌佢老味！我戥佢啦， 幾好睇啊！ 佢唔係我明，我完全我睇完嗰套 成功嘅故事，我最中意睇呢啲。 唔係我睇完嗰套，真人版嗰度我都有睇，但我係為咗入去睇 Elsa 啫嘛。其實我係為咗睇， 我因為有咩十分鐘 係啊！我為咗睇 Elsa 十分鐘啫嘛，跟住我仲做咗集節目屌鳩佢嘅屌。 我有啊，我聽啊， 我完全係。明白佢嗰兩個家姐點解要對付佢，係大屌喎八婆。喂，你同呢啲人住，你唔係黑人憎啊？你都好撚憎佢啦，你黑人憎撚到撲街。你如果出現一個真實嘅人喺你身邊生活， 咁你會幻想自己佢就唔覺得黑人憎噶嘛？ 係，但係你想象下佢係你細妹，你唔撚整死 嘅， 你一定要整死佢為止啊！呢個人大佬，尤其是你就嚟結婚，你唔撚使防，一定要防啊！呢啲人，屌你家賊難防就係講呢啲啊！撲你街！好啦，但係最今日主題唔係講呢樣嘢。今日主題係講因為新嘅呢一套電影版嘅真人電影版《美女與野獸》咧，就有個改動。咁我覺得咧，即係由結論嚟睇咧，係一個相當之聰明嘅改動嚟嘅咁樣。咁就係乜嘢咧？就係、咧加入咗呢一個咁樣嘅同性戀嘅元素咁樣。咁尤其是而家喺美國啦，即係你屌你 老味。另外 唔係啊，你 Donald Trump 嘅時代啊嘛，喂攞奧斯卡啦即刻，屌你老味係咪啊？你有 less and gay 嘅元素，即刻就所謂嘅性小叫咩啊？性小眾啊？ 性小眾。 唔係，但係其實我好撚懷疑呢一個 terms 啊，我覺得今時今日同性戀喺社會上面係性小眾，即係大家有冇確實做嗰個數據去研究過同性戀真係性小眾係咪堅嘅先？屌你老味！嗱，即係你要明白成個社會喺嗰個性傾向上面分咗三個分咗，即係如果你畫個 pie chart 係分咗三份餅嘅喎，同性戀啦、異性戀啦同埋獨撚啦，喂佢個比例上面嚟講，喂即係尤其是而家 VR 嗰個年代，你要睇新出嗰只。VR 啊，即係嗰、那個 養女朋友嗰、那個， 唔係啊，即係嗰個打飛機 game 啊，喂，屌評價好撚高喎、啊。 嗰、那個榮格高，即係應該唔係應該性向應該咁法，唔好再叫人獨立，唔好再講獨立。嗰、那個 單性向， 唔係 電腦向， VR 向，異性戀、同性戀同埋 VR 咁樣。咁你呢、這個社會性傾向，呢三個主流嚟啦，係嘛？我覺得今時今日，我覺得今時今日仲講同性戀係性小眾，呢、這個會唔會有少少 歧視佢哋？ 係啦，係啊，係咪唔應該再叫性小眾咧？我覺得應該係三分天下嗰件事應該。anyway， 喺傳統嘅價值上面認為佢係性小眾，咁跟住然之後咧，新一輪嘅呢一度嘅美女與野獸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機嘅元素喺入邊啦。咁呢個對於迪士尼嚟講係一個突破嚟嘅咁樣。咁就話係迪士尼第一次嘅作品有出現嘅即係機 NES 嘅。嘅機嘅 element 啦喺入邊啦咁樣，其實係唔係咧咁樣？我又冇認真去 study 過，因為其實暗示係有嘅，其實暗示係有嘅，但係我要再 study 下。咁即係，但係呢個唔係暗示啦，明刀明槍咯，明刀明槍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出現咗呢個元素之後咧，就引起佢擺咗喺邊度咧？其實就擺咗兩個奸角嗰度。擺咗喺嗰兩個角色叫咩名？即係想去，即係想去搶啊搶 內夫同埋加斯頓啊，立方同埋 Gaston 係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係兩個，即係其實係奸角同埋佢嘅爪牙咁樣咁樣角色，其實係屌你老尾同志組織又唔撚出嚟嘈喎，你播條片，咁呢個係而家流而家即係放出嚟嘅一個片段啦， 咁呢個就係立方啦， 嚇 佢就係嗰個奸角嘅爪牙啦，係 啦咁樣，咁呢場戲其實係動畫版都有嘅。咁就嗰啲歌舞劇版都有咁樣，咁就係一場歌舞嘅場面啦咁樣，咁就有嗰個片段就話呢個係新電影版嘅片段嚟嘅， 新嘅 電影版的片段嚟嘅咁樣，咁跟住就有話即係呢個咁樣叫咩話？佢叫咩名話？佢叫 Lafon 啊，就多咗一啲微態咁樣啦，咁但係就喺睇呢個片段就未見到佢哋有啲即係同性意味嘅一啲劇情出現。咁但係就話會有嘅，咁樣， 可能會有第一個機 kiss 添， 嚇，會甚至乎會有機 kiss 出現嘅咁樣喺影片入邊咁樣。咁好啦，咁喂，屌點解冇同志走去投訴就？喂，搞錯啊！你成套戲入邊唯一一對 咁少啊？ 唔係啊，點解你擺奸人嗰度啊？ 系， 屌你妈！屌你老母，系咪想描述同性恋者就是坏人角色啊？嗰啲咁样，咁又冇呢个情况出现嘅情况就系咩？就喺、是、反同组织咧，就去屌鸠呢一个咁样嘅呢套戏咁样，又话要关注啊，又话要发起联署啊，又话去 咁就有个美国家庭协会嘅旗下嘅 One Million Moms 咧，就喺网上面发起联署，就批评迪士尼咧，因为受压于同性恋团体，所以被逼咧就喺影视作品里面公开加入同性恋嘅情节。 系 咁样就呢一个会咧，佢就认为迪士尼咧应该制造一啲 family friendly 嘅娱乐，就唔应该咧加入呢一啲咁嘅情节嘅。咁而家咧网上面有大概二万几个人联署嘅。 系咁跟住香港又有啦。 系香港呢、這个。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咧，都係表示反對呢一個咁嘅，即係喺一啲兒童電影裏面，兒童電影啊加入呢啲同性戀嘅情節咁樣。 係啊，咁樣就喺度搞呢啲聯署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其實我有去佢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度睇啊，睇嗰啲對話嗰啲留言啦。咁因為唔係好多人都知道美女與野獸加入咗呢個同性戀嘅元素。咁大家印象中美女與野獸係關於人獸交噶嘛？咁於是乎咧，喺香港嗰個 page 嗰個留言咧就好撚搞笑就係喺度講，喂，搞乜撚嘢啊？你做乜撚嘢話人哋反同性戀啊？嗰件事明明係人獸交你就唔講，走去講人哋同性戀嗰啲咁嘅，跟住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咧就堅持話冇人獸交，人哋講咩美女與野獸。人哋讲咩美女与野兽，人兽交你又唔捻理佢，屌你老味！咁跟住，然之后咧喺嗰啲讨论咧系好捻好笑，而且嗰啲回应 用咗一个好搞笑啊！佢话有一个，你哋嘅所作所为，真系令到人神共愤，关咩同性恋事啊？呢个系王子中咗咒语啊，要用公主真爱解咒啊，咁样 系 好正，系咪Darling嚟嘅？好正 ，Darling可能就搞呢个 Facebook 俾人 pod 咁。 喺度搞呢啲咁啦嘅嘢。咁系我想讲咧系首先其实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喺首先出嚟嘅效果同埋印象啦。咁当然。你呢一個咁樣嘅嗰啲反同嘅團體咧，反同嘅團體嘅天職啊，就係 反同， 就係反同啦、啊，所有同性戀嘅嘢都去搞鳩佢啦咁樣。咁但係我又留意到一樣嘢，其實呢件事都發生幾年嘅喎。我發覺咧，我唔明白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其實反同就反同啦，咁當然我唔反同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都有權反同嘅，即係你都有權去發表你嘅睇法。但係唔知點解反同嘅團體或者組織咧，總係咁撚低能嘅喎。佢總係重現出，佢總係會你冇撚見嗰個正 即係類似明光社嗰啲係嘛？ 係啊，或者係其實外國又好啦，香港又好啦，度度都係啊。你冇見過正經嘅反同組織嘅喎，我想講。你有冇见过正经嘅反同组织噶？你有冇见到有可以企企理理咁样去？ 即系讲出嚟头头是道， 系啊，冇噶、哦，冇噶、哦，即系每一次讲，无论系家庭本位咩家庭岗位，咪 N 年前咪有个，咪系香港嗰啲基督教又搞咩反同，又喺度整张图乜嘢咩男男女女咩为之有家嗰啲咁咧，佢哋硬系唔可以正正经经咁讲噶，即系当然我係一個性觀念開放嘅人啦，咁樣 OK。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唔點講咧？即係其實冇乜好講，其實冇乜好講。即係同性戀，即係同性戀、異性戀。喂 ，VR 我都未諗去聯署去反對佢滅絕人類，係咪先？你嗰件事好撚值得去聯署啊，係咪先？企喺 as 一個 human being 嘅角度係咪？企喺繁衍嘅角度係咪？仲要你知道，仲要 人類進化論嘅角度。 仲要是 all human being is legal 的、哦、是不是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的、啊。是不是我不能记住他的 slogan, 我不能记住他的 slogan,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的、哦。但是你这样的人类灭绝你都未能有这些团体去做那就是即我覺得咩立場你都 正正經經啊，係嘛？ 唔係我 好好睇睇咁樣 咁講，點樣咁講？我概念就係、是、有乜撚嘢嘅信念或者價值觀，唔好講信念啦，或者價值觀啦，任何價值觀都總會揾到個角度 present 出嚟嘅。 嗯。 但是你会发觉是而我虽然我不是企喺嗰个立场啦，但我唔觉得呢个世界完全冇关去反对同性恋啦。即是你是有关去反对同性恋的。即是我认唔认同一件事，但你要整理一个说法出嚟，其实你是整理到的。但你要发现一样嘢呢，尤其是是近年呢，你会觉得呢就是屌点解所有的反同团体都是低能的。呢、這个现象到底系点捻样发生嘅？我未捻见嗰个唔低能嘅反同团体嘅。 你讲开又好似系。 你留意过？喂，所以我又去翻我哋一开始节目讲嗰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我其实我已经越嚟越觉得我哋唔能够轻易去话同性恋系性小众。你呢个嗱，首先我冇人做过统计。究竟同性戀嘅人多定係異性戀嘅人多？同埋仲要你要知道異性戀有好大部分俾 VR 挖掘咗，佢哋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嘅取向係咩嘅， 係 啊，係嘛？佢哋都未真實 non-human， 佢哋未試過，係咪先？佢哋未試過，係咪先？可能佢就係喜歡，佢可能就係喜歡嗰種非人類嘅觸感，你唔諗明白？我原來我係對死物有興趣咁樣嘅。屌你諗咩？佢都未發掘到自己，所以你首先我哋有好多隱藏咗嘅 VR 性向嘅人咧，因為 VR 啱啱發明啊嘛， 其實吸納到幾多 少？係你其實好多人根本未 會唔會有人出櫃咧？ 未出櫃，根本好多 VR。VR 取向人是未能出櫃，咁如果你撇除咗你，如果有咗呢個界票嘅成分喺入邊咧，嗱異性戀係唔係仲係多數咧？嗱呢個 誠 意啊，唔好咁撚老定啊，唔撚老定啊 ，OK， 好啦，但係第二樣嘢，就算我哋唔好講嘅人數，即係唔好講邊樣多啲，邊樣多啲，喂同性戀嘅人數好撚多啊，大佬，同性戀好撚多喺社會上，大佬，即係我夠膽咁講啊！我夠膽講嗱，如果你 office 超過30人以上，你話入邊一個基級部都冇，我真係唔撚信。 嗯 我都係唔撚信，係咪先？即係去到咁樣，我覺得去到咁樣嘅人口比例啦。 唔係，如果你係一個科學嘅角度咧，其實同性戀或者異性戀係其實一個 scale 嚟噶嘛。你係一到去到七噶嘛？你可以係一好終極異性戀，或者七係終極同性戀。咁通常一人咧係嗰個叫 Kinsey scale， 但係咧佢會有中間咯。通常好少人係一或者七嘅，好多人其實係 in between 咁樣。咁可能未必佢可能係淨係一或者七，佢可能曾經都試過係同性戀噶嘛。咁可能有呢啲個案，咁就可能增加咗嗰個同性戀嘅比例啊。 唔係阿近喺 chat room 講話，國師係唔贊同同志平權，而又可以提供合理根據噶嘛？咁但係國師講嗰啲嘢個各層面唔係講一樣嘢啊嘛，佢係講緊嗰個，佢係講緊譬如關於嗰個婚姻制度啊，或者個社會制度啊嗰個問題。咁當然我同佢立場唔同啦，咁佢有佢嘅理據啦，佢有佢嘅講法啦咁樣。咁但係佢唔係。 佢唔係由性傾向嗰角度， 反同係反對同性戀啫嘛。你唔能夠正正經經咁反對同性戀，係咪即係證明呢樣嘢其實係反對唔到？ 都可能 係。咁係你頭先講嗰個比例，我唔知啊。 係啊，即係有個 scale 嘅，係啊。咁就唔會好少人係終極either 異性或者 either 係同性咁，通常都係 in between 中間嘅。 嚇！唔係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咧，對我嘅啟發嚟講咧，我覺得咧。譬如美國嗰、那個嗰、那個咩話？美國嗰、那個 1 million moms 啊， 1 million moms 啊， 係呢個組織。 嗰、那個組織佢就宣稱啦，嗰、那個講法啦，就係、是、佢認為呢一個咁樣嘅迪士尼係受到一啲同志組織嘅壓力，於是乎咧就間粗要去加插一啲同性戀嘅元素喺個電影入邊咁樣。嗱，首先呢一樣嘢咧就已經將佢呢個咁樣嘅投訴嘅角度咧，呢、這個聯署投訴嘅角度咧，佢就已經認定咗一樣嘢咧，異性戀係性小眾嚟嘅，即係佢異性戀係受打壓嘅一方，同性戀嘅威力。喂，你需要知道迪士尼係統治世界嘅喎，迪士尼係世界娛樂嘅霸主嚟， 領先地球， 佢領先地球，我 Marvel 係佢 ，Star Wars 係佢嘅喎，點解迪士尼樂園係佢嘅？乜撚嘢都係佢。 你一出世就要睇佢。 喂，佢係一個咁龐大嘅機構，都會受到個同志團體壓力。你可想而知同志團體係幾咁龐大啊？同志團體係巨大過迪士尼。咁你諗下同志團體， 佢係咪性小眾咧？ 屌你老味 ，Kiel 成日講嗰啲乜撚嘢世界 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肯定係同志組織啦，大佬肯定係啦。你可以壓迫到迪士尼都就範啦咁樣。首先呢件事奇怪啦。另一樣嘢就係咧，佢嗰個申訴咧就係話咧，嗰個申訴就係話咧，迪士尼係受到呢一個咁嘅同志組織嘅壓力。我覺得唔一定係，亦都唔完全係，而係嗰個商業機構。我會判斷呢樣嘢就係咧，我覺得迪士尼做咗一個好聰明嘅舉動，而呢個聰明嘅舉動咧，就係、是、建基於我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是、喺近年嚟咧，你係冇撚見過唔低能嘅反同組織噶。咁於是乎咧，你都知道咧，反同組織咧就同咧即係生物嗰種咁嘅反射本能一樣，即係反同組織嘅反應咧係完全係 predictable 嘅，就同你敲一敲個膝頭哥，你只腳就會踢一踢一樣。嗰件事係完全係合乎你嘅預期。喂，咁你喺宣傳角度嚟到講，有乜撚嘢好得過俾一班低能嘅人攻擊你啊？系咪先？喂，你一定争取到世界上大部分人嘅认同噶嘛？无论你系同性恋定异性恋，系咪先？ 因为嗰班系低能 嘅。系啊，因为嗰个系屌你，嗰、那个唔系性倾向嘅，嗰、那个唔系性倾向嘅分野啊嘛。嗰个系 智力嘅分野。 智力嘅分野，同埋你对劣等人类嘅鄙视啊嘛。喂，劣等人类话呢套嘢有问题，咁我就系高尚嘅人类。 唔系你睇佢、那個， 我梗系支持啦，系咪先？ 即系美国嗰个唔讲，但系喺呢个性倾向条例加下关注咗嗰个 logo， 你就已经唔想支持佢啦。 系嘛？你出个 logo 嚟啦，出个 logo 嚟啦。 系因为譬如 拉大咁 样，拉大嗰、那个铺嗰、那个诶， 唔使 resolution 高啊，系咪先？系啊，你讲啊。 佢嗰个咧 background 咧系一个彩虹旗嚟噶嘛？ 系。 但系彩虹旗其实系代表即系gay community 噶嘛？咁你咪觉得好古怪？跟住但系咧，佢又有个有间屋里面又有个有个家庭咁样啦。 系啊，蓝色嘅就系男人， 系啊， 女红色嘅就 系 女人。 咁究竟你系支持 gay couple 多过家庭啊，定系点样咧？即系好 confuse 咪睇到呢啲。 佢嗰个家庭一定要系两个， 一男一女咁样啦。 啦。 一男一女为夫，即系有个教授， 有个教授， 佢有教授喺彩虹旗， 系咁睇你可以系恋童又得。 喺彩虹底下有个教授话俾你听，嗱呢个就为之家庭咁样。咁呢个家庭为之乜嘢呢？就系、是、有男人有女人，生咗一对仔女，嗰对仔女一定要系有男有女嘅。咁啊，大佬话。但系话生两兄弟嗰啲要灭绝啦， 系咯， 生两个女嗰啲要灭绝啦， 系啊。 咁如果你生一对男女出嚟，咁点啊？咁佢哋咪可以交配咯？ 你好古怪先，你见到呢啲你都唔会想去支持佢啊？ 系可以交配，你生一对仔女出嚟系可以交配嘅，圣经系咁讲，圣经系咁写嘅。圣经圣经成个成个谱系都系咁样，都兄弟姊妹交配出嚟， 沟出嚟嘅， 系咪即系所以佢哋即系反同组织就系好捻奇怪，即系譬如对佢好似美女野兽咁样啦，对人兽交冇意见啦，对于圣经入边嘅乱伦冇意见啦，对任何嘅嘢都冇意见啦，对任何我谂对 VR 都冇意见啦，咁样咁净系对同性恋，净系对同性恋有意见啫，好捻专注嘅，好捻 focus 嘅，所以呢啲组织咪好捻 predictable 咯，好捻容易预测咯。喂，所以即系有乜你 marketing 好得过得罪呢啲低能嘅组织嘅？是最好的，屌你老闆。喂，所以我现在都在想就是喂屌要去时报去搞一些 同性恋活动。 不是要搞一些很撚高调又要俾他能够去刺激到我哋 嘅。咁你首先支持呢套戏先咯。 屌唔得啊，唔得啊。唔係嗰啲反同组织咪好撚鍾意矫正嗰啲同性恋嘅人嘅。 我係呀。 矫正。屌你都幫我开个节目矫正啲异性恋嘅人。逼佢同性恋。屌你啊！你医治佢，我哋头先话咪有个表嘅，有个表 一至七 系倾向， 系啊一至七 系倾向嘅。我哋间中我哋嗱阿连 间中扭晒啲人落去七噶啦。 唔系，我哋话我哋话阿连你根本就系同性恋， 系 间中话佢系， 系 我哋其实阿连就 系 VR 嘅，系间中要出 间中咬到佢系同性恋， 逼佢同性恋，即系，但我唔知阿连其实同性恋定异性恋嘅， 佢有落拍拖噶嘛？拍过有同女朋友，有个女朋友嘅， 系咩？ 系 佢系同性恋定结婚？ 阿莲本来就系结婚嘅，后屘佢女朋友离开佢， 系咩？ 系啊， 佢都凄惨， 系咩？佢喺节目讲噶， 坎坷，唔系 佢私底下咁咧，仲讲出嚟，咁点解节目讲出嚟啊？佢唔系嗰个嗰个掉咁离谱乜嘅？ 我剪咗佢先。 好剪咗佢剪出嚟啊！剪出嚟做三批啊！ 贴落阿莲大挑战嗰度 咯，系咩？喂，咁我哋叫阿莲大挑战啦，叫阿莲大挑战挑战同 介绍啲男仔俾佢。 喂，咁捻样刺激到，咁捻样刺激到啲反同组织啊嘛？ 都可能系， 你又唔得？ 唔系，但系咁样会刺激埋啲异性恋组织，话你黐捻线，变成咗全世界都觉得我哋黐捻线， 高风险喎咁啊！ 咁就唔得啦，咁样。咁就唔撚得啦，咁就冇我諗一諗先，屌你老母！我哋要開一個，唔係我哋要開，一定要開一個，一定要開一個以同性戀為主題嘅節目先啦！屌你老母！咩百無禁忌都太闊啦， 嚇 唔夠 niche 啊！屌你老母！即係打破一切禁忌，唔得啊！你一打破一切禁忌咧，你打破曬所有禁忌咧，啲反同組織就唔理你噶啦。 系啊， 佢好捻奇怪噶，佢净系关注同性恋噶咋？你去到好捻夸张啦，啲去到屌你老尾，神父搞细路嗰啲，佢哋冇嘢喎，你唔紧要异性恋啊嘛，冇所谓，冇所谓， 搞兄弟喎， 佢净系同性，佢净系关注同性恋嘅啫，屌你老尾，其他乜捻嘢啊，强奸阿婆啊啲咁样乜捻嘢，佢都觉得冇所谓嘅咁样，咁所以就系、是、即系百无禁忌，当然唔系去到呢个程度啦，但系百无禁忌都太阔啦，因为打破一切禁忌啊嘛，咁样，咁所以咧，我哋要开个 list 啲嘅节目，是讲同性恋是的，或者是即是改一些很容易好撚低能又刺激到嗰啲反同組織嗰啲或者係譬如我哋開個節目嘅整啲好温馨嗰啲噔噔噔噔嘅音樂叫做推廣同性戀咁樣，即係你常人睇 每人心裏面都有一個電背山咁樣。 即系你正常人类睇就觉得好捻低能嘅，做乜捻？ 唔系，我都系专研究咧。 会有讲 嗰啲人背后其实系同性，即系表面系异性恋装饰，但其实内里真系同性恋。 吓， 可以踢爆佢哋咁样咯。 踢爆同性恋。 系踢爆同踢爆异性恋。 踢爆。 唔好再扮異性戀，我知道你同性戀咁 啊！唔係好難揾嘅，我想講，譬如你做呢啲咁樣咧，好難揾嘅。即係而家有乜撚嘢要隱藏嘅同性戀？ 即係有幾多人，有幾多人仲會覺得同性戀有壓力要暗藏嘅？ 咁又 係，即係你已經唔係容易揾嘅嗰樣嘢，咁所以即係我諗一諗先，呢個都可能係要時報主要嘅發展方向，一定要諗啲辦法挑釁到啲反同組織，因為呢個實在太好嘅宣傳啊嘛！喂，你無端端套戲正面咗幾多啊？美女野獸 係啊， 忽然之間個件事好撚，忽然之間覺得件事好撚正面啦！喂， 咁咪真係要去睇 啊！你有個理由要支持佢啦！屌你老母，喂，支持同性平權啦，支持不撚啲其實關不撚嘅事啊！屌你老味，咁你一套戲有咁撚多 couple， 咁有啲人同性戀，有啲人異性戀，有冇撚咁奇啫？同你 office 一撚樣啫嘛，有冇撚咁奇啫？咁但係就忽然間就變咗，就係其實最主要就係撩到啲反同組織啊！即係我哋要諗下計。大家度下橋，有啲乜嘢建議可以我哋諗下，可以係挑釁反同組織嘅，這個就係《二月時報》未來嗰一年主要發展方向，主要發展方向，或者 send 多啲節目俾你睇啊，挑即係作想盡辦法挑釁佢啊，嗰啲咁樣，咁我研究一下啦 ，OK， 咁就差唔多啦，咁就有冇嘢要宣布，有冇嘢宣传呢？冇啦，咁就關於神七嘅安排咧，就留翻今晚九點笑死朕先講，咁啊留意。今晚節目啦，咁樣咁阿蓮嗰度盡量叫佢唔好聽今日嘅節目啦，咁樣OK， 我哋啱會剪翻俾佢聽 ，OK， 好，咁我哋今日就節目到此為止，晏少少國立大台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